心，男孩却反复着艰涩的呼吸，扮演着却演着历程多艰辛，伤痕变成置换代替，白天是众人的赞叹，黑天是暗地的努力，祈祷奇迹其实不如无尽的练习。嘿，如果听到这旋律和你倾诉一段光阴，也许你交响，叫我感激每一个经历。